头客栈， 仙头客栈， 仙头客栈开张了。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仙头客栈开门喽。 Hello， 北京时间的17:11，欢迎来到今天的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哎呀，大家这个周末过得怎么样啊？ 开 不开心 了呀？ 对，去哪玩了？ 对、啊、 今天天气温度还比较高啊，得达到35摄氏度左右，很热。那么在周三呢，将会迎来一小部分的降雨天气，对，气温呢也会有所下降，对， 那一定要注意带雨具哈。 这首歌来自凡凡演唱的《不痛》。今天中午呀，四娘吃了份麻辣烫， 哎呦，死你们， 满屋子都是香味儿。 我跟你说，我不仅今天中午吃麻辣烫，我昨天晚上还吃了火锅。 嗯， 我然后紧接着我下午这个肠胃啊就开始不行了，这厕所让我上的呀，就是不行。哎，你发现没，这麻辣烫跟火锅其实他们两个都还有点像哈。 以我的理解呀，火锅高档一些，请人吃饭有面子，对吧？麻辣烫要是请人吃麻辣烫的话，街边摊 不行， 不够档次。 但是其实火锅呢就是一群人的麻辣烫，麻辣烫呢就等于是一个人的火锅，差不多。 哎，有道理， 是吧？ 但是说到火锅跟麻辣烫，但是冒菜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哦、 这个冒菜我吃过，倒是吃过，但是我也不太懂它是为什么，有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呀？ 我冒菜比麻辣烫能辣一点， 但我知道冒菜得吃米饭。 啊，对对， 是吧？ 是的，是的，你也可以不吃。 但是一般他都是会问你啊，他肯定会问说你要不 要 米饭， 加不加米 饭， 对、哎、 对。但麻辣烫和火锅没人 说 对，冒菜里面的面很少， 嗯， 麻辣烫里面有面， 对， 哎，这是一个区别。 对 那么这时间也请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啊，来跟我讲一讲你认为的火锅 麻辣烫 对冒菜有什么区别呀？ 对还有串串香， 对，串串香， 对， 串串香这属于怎么说呢？这他们有什么区别呀？ 感觉串像跟羊肉串和火锅是结合体似的。 所以说呀，中国的饮食文化呀， 博 大 精深， 精深， 对， 真的说不完，道不明， 吃不完， 研究也研究不太明白。今天我查了一篇图，最上面是火锅，下面分了两个汁儿，一个是冒菜，一个是串串香。冒菜呢是，帮主版火锅。串串香呢是手提版火锅，他俩的结合是麻辣烫、冒菜和串串香的亲儿子。而这个串串香呢又分为冷锅串串，这个冷锅串串呢还分为这个钵钵鸡，就是凉的，对吧？然后这个麻辣烫呢还分为关东煮， 对， 不辣版麻辣烫， 对对对，原来在街边摊上吃了1块钱一串，就是这样。 所以说我想这是一个世纪之谜呀、麻辣烫跟冒菜到底有啥区别呀？所以呢今天也跟听众来普及一下，说呀，冒菜呢起源于成都，是一种具有四川特色的传统小吃。冒菜的不断创新现已成为继火锅麻辣烫后新一轮强劲的四川特色饮食，并风靡全国。而麻辣烫呢是起源于川渝地区的传统特色小吃，麻辣火锅呢也是吸引了麻辣烫的优良改良而来，是川渝地区最有特色最有代表性的川味的一种饮食。

早就说过，别把感情看得太重，爱自己更多，找一个理由够不够？你可以笑着骂我，或是什么都别说，也许哭过笑过，只有自己懂。我想没有承诺，你戴上沉默沉默的守候。我说算了吧，朋友，越来越寂寞，还不是一场空。当然走过可能痛痛快快把泪当酒。算了吧，朋友，越来越心动，还不是一场梦。当然走过让我陪你陪你化作风头。我说算了吧，朋友，越来越寂寞，还不是一场空。当爱走过河畔，痛痛快快把泪当酒。算了吧，朋友，越来越心动，还不是一场梦。当爱走过，让我陪你陪你化作空头。趁着还有梦，让我陪着你走。 OK， 欢迎回来仙偷客栈啊，在陪伴着你，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哎，刚才一位听众叫花花世界给我留言说，哎，你们说的不是一东西吗？不都是四川的吗？对啊，确实都是四川的，一个是成都的，一个是川渝地区的。 麻辣烫也算是四川的吗？ 对呀，刚才我有讲了呀，麻辣烫是，哎，我找一下，它也是川渝地区的传统特色小吃。 但是你发现没，就这几年吧，麻辣烫在东北是非常盛行的。 哎，对，现在很多地方都说是东北麻辣 烫，对对对，名字就是这样。 嗯，可能很多网友刚才听我说完之后，这个冒菜也是成都的，火锅也是成都的，麻辣烫川渝地区的，不 都 一样吗？对呀、啊。他们难道不是一个东西吗？然后呢，然后全国各地的网友根据自己的实践，给出了他们区分的方式。 嗯， 一是否配米饭？ 对， 哎，刚才这个四娘也说了，冒菜的时候可能会问你要不 要 米饭， 要不 要 米饭、啊、 对，但是吃麻辣烫的时候是没有的。 对， 嗯，还有呢，汤多汤少、 嗯、 能不能喝汤？ 嗯， 麻辣烫的汤要比冒菜稍微多一点。 对 对， 对， 很多地方的麻辣烫可以喝汤，不过冒菜的汤是不可以喝的。 嗯， 哦，这个真的以前没有注意过、嗯、 对， 还有一个呢是自己吃还是大家一起吃。火锅的话呢比较适合 人 多去吃了，四个人以上的去吃、 嗯、 比如说如果是我和四娘咱俩去吃的话，只能点两盘肉， 对， 两三样菜，就不能再点 了， 怕吃不完。 对， 如果你去吃串串的话呢，可以点很多，随便吃了 很多， 对、 嗯， 吃的比较全。 对， 而麻辣烫的呢，就是一人一份了，那个有的是，随便吃还便宜。 对对对。总结来说呢、嗯，这个火锅啊，就是自己煮，但是咱不数签签。 嗯， 冒菜呢就是别人煮，咱们也不数签签。 嗯， 麻辣烫啊是别人煮，选的时候有签签，做好之后没签签。串串香呢就是自己数数签签，自己煮数签签。 嗯， 冷锅串串就是别人煮数签签，钵钵鸡是别人煮数签签。其实还是别人煮数签签，咱们比较 好。到底是谁煮谁数签签，这个大家自己体会啊。根据自己的辨别方法来辨别这些冒菜呀、啊、麻辣烫啊，还有火锅串串香等等等等的，还是一个 主要的问题，好吃最重要，是不是？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几个在北京吃麻辣烫好吃的地方。 好，第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叫临静麻辣烫，我在很多那个网页上都看到了，就是有人推荐这个麻辣烫，我估计呢是非常好吃。这儿的麻辣烫啊是在北京城数一数二的，荤素自选，不放麻酱的话，基本跟在四川吃的没啥区别。而且啊，酸辣粉也让人魂牵梦绕，生意特别的好，占座跟打仗似的，还常见有人蹲在门口吃，人气实在是太旺了。这个地址呢是在这个复兴路79-15号五棵松地铁西北口西，名字叫临静小吃，价格呢在30块钱左右一碗，其实现在也差不多了。麻辣烫，你看像张亮、杨国福啊，其实他们都是这个价格， 对，20-30块钱左右。 对，自选的都会这样。 对，其实吃麻辣烫呢，也不用去那么远的地方了。 对， 我们旁边呢会有很多麻辣烫的店，像刚才讲的张亮的，然后杨国福的， 对， 还有一些 东北的麻辣烫， 有很多很多，包括串串香，最近比较火的玉林串串香也是开了很多分店了，味道也不错，我去吃过几次啊，还可以。还有像在房山、燕山那边有一家叫江二娃串串香，也是特别好吃，真的特别特别好吃，底料也特别好吃。之前呢也来九九上过节目，如果是老听众的话呢，一定会知道的江二娃串串香。 你用了这么多特别，我估计应该是特别好吃。 真的好吃，这个真的是没有虚的，真的是我亲身经验，很多很多人都说过特别好吃，而且价格叫玉林来比稍微便宜一些，价格很低。 那这样的话串串香适合两个人至三个人去吃就可以。 对，是的，人多的话就吃不过来，有点需要拿很多很多签子了。 对， 是的，像火锅这比较火的就海底捞是吧，也太火了。 还有虾哺是吗？ 虾哺、这个属于是便捷式小火锅了。 对，但是它味道也真的不错，而且价格还实惠。 还有老北京的火锅，像 铜锅， 铜锅那种火锅，像房山非常有名的多福居，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太火太火了。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潮汕牛肉火锅， 这也是这个是广州那边的，它就不是四川地区的了。 汤可鲜了， 是，但是潮汕牛肉火锅是没有辣锅的。 对， 都是喝汤，然后吃鲜牛肉。 是， 也是一种享受，也是近几年比较火的了。好，那么这时间也请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来跟我们说一说，你喜欢吃的火锅是哪一种啊？是串串香啊，还是钵钵鸡呀、还是麻辣烫啊？等等， 还是关东煮呀？ 对呀、来告诉我们你经常去吃的一些店也可以，好吃的话呢来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It can happen to you.

这首歌啊，我刚才听了半天没猜出来是谁唱的，一抬头哦，齐秦唱的，哎，有人能听出来吗？很欢快一首歌啊，真是不像他的风格。在我的印象当中啊，齐秦还是唱着那个北方的狼，外面的世界，包括去年冬天那种的很怎么说呢，就是很慢的一种情歌，张三的歌，那样的歌。 其实秦小拉哥的歌吧，我知道他这个人，但是听的歌真没多少，但是你能听过这么多，我觉得也暴露了你的年龄了。 我今年16岁。对，之前啊给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个火锅啊、串串香、麻辣烫、冒菜， 对， 但是啊是这些东西必不可少的是啥？ 蘸料。 对，蘸料必不可少。吃火锅呢可能会蘸麻酱，蘸海鲜汁， 油碟。 对，油碟。 对， 吃麻辣烫呢会放麻酱、 醋啊、 放醋， 对， 然后来放蒜汁儿，放一些麻油啊， 麻油。 对，然后呢吃串串香一般都是吃油碟比较多了。 对， 但吃冒菜的话调料还真不是很多。 对，就一般他就给你自己放了，然后如果说你想吃加醋的话就加点醋， 加点醋。 对， 对， 这样 它的调料还是比较少的。 是， 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介绍几款蘸料， 对，特别好吃的。我来说我平时的搭配吧。因为我觉得我吃麻辣烫啊包括吃火锅每一次吃都感觉像一种味道，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蘸料永远都是那种 一样的 混合大杂的，你知道吗？ 混搭风。 就是如果说这个你这个盘上摆什么料，我基本上每一个都会快一点点，就崴一点点，然后放到自己的碗里。但是呢就以麻酱居多，如果有沙茶酱啊或者什么海鲜酱啊什么蘑菇肉酱啊，我都会快一点点放里。然后呢最后一定 一定要加的就是白糖，我特别能吃糖、哦、所以说每次吃辣锅为什么不怕辣，因为辣的蘸完白糖里之后它就不辣了，变成糖的了。 嗯，这之前我也给大家说过，我说第一次听说吃麻辣烫放糖的。 对，我吃火锅也得放、嗯、吃冒菜都得放。 哎，有听众也放糖吗？味道怎么样，来给我们说一说呗。 就我觉得不要放糖了，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像上瘾一样，放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你看我现在吃的那么胖都是糖惹的。 我试试啊，改天我试试这个麻辣烫放糖到底好不好吃。 嗯，有待考察啊。 嗯，那我们说第二种吧，就这个我们最常吃的就是那种蚝油或者说乳豆腐。乳豆腐应该就是那个我们吃的红方吧，我们老家叫红方。 对对， 它那个配置呢可以加红方啊，加白糖，加点味精，少点味精，然后加一点点白酒。就如果说您在吃火锅如果喝点小酌一杯的话，你可以把白酒不妨放那么一滴两滴、嗯、然后再加上一点点那个小盐粒。然后这样的话它比较适合吃鱼呀、虾啊什么的，都挺适合的。 嗯， 还有那个我们最常见的麻酱料，比如说这个芝麻酱或者花生酱都可以，然后我们再加点糖，加点盐，加点小生抽，加点胡椒粉和味精，还有这个葱，大葱和那个香菜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嗯， 还有这个香油啊，你也可以滴上那么一两滴，也是特别提鲜的。 嗯， 这个呢就是比较适合也是吃那种海鲜呀、河鲜、鱼片啊、蛤蜊这种东西了。嗯 嗯， 这就是平常最常见的一些那种蘸料了。 对，这也是要根据每个人不同口味去搭配了。 对对对，像我刚才说这种都是放糖的。 哦， 嗯，比较爱吃甜的。 我个人的话吃火锅呢一般是吃海鲜汁儿，因为我不愿意吃麻酱、嗯、怕胖、 哦、对、啊、麻酱也胖呀。 当然麻酱是芝麻榨的嘛，它很容易发胖的、 哎、可是吃火锅不吃麻酱那多没意思呀。 嗯，所以说我是个人比较喜欢吃炒涮牛肉火锅、 嗯、 包括那种港式的火锅是蘸海鲜汁的、 嗯、 只有老北京火锅是喜欢蘸麻酱的。 嗯， 嗯， 像吃麻辣烫的话呢，除了放辣椒以外呢就是喜欢放醋了。 嗯， 我喜欢放好多好多好多醋，这样就不会很辣了。 醋瓶子。 然后吃串串香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吃油碟了。 对对对、 嗯、因为油碟它会在你的胃里起到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 嗯、 对，而且蒜也会解腻，因为串串香很辣嘛，它可能会刺激你的胃、嗯、正好这个油，这个香油，特制的香油会在你的胃形成一种保护的作用、啊、不会伤胃。 但是我就是特别抗拒吃这种油碟的小料，因为我觉得太油腻了，跟我干去喝一碗油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啊就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 口味 了去搭配自己的喜欢吃的蘸料。 对， 好啊，这里是鲜偷客栈啊，也欢迎听众来跟我们互动，来告诉我你喜欢吃的火锅是哪一家的，喜欢吃哪家串串香啊、 嗯、 喜欢的调料是什么呀？ 对， 或者有没有你的秘制的调料呀？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呗。鲜偷客栈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来跟我们互动，或者说你也可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也可以来告诉我，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放给你听。 考验。

想问你现在是否忧伤不在，像躺在阳光下的海，像用心涂抹的色彩，让你微笑起来，勇敢起来，忘不了你的爱，结局难更改，我没能把你留下来，更不想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那幼稚的男孩。 这首歌来自梁博演唱的《男孩》，是位听众叫马拉不跑点的歌。他说呀，火锅当然得煮馓子了。我没有理解什么意思哎，这个煮馓子了 是方言吗？ 是要煮散了吃吗？还是馓子是一个食物啊？ 煮馓子了。 我不太懂这是什么， 所以没理解啊。如果你听到的话呢，来给我们做个解释呗。好，这里是仙踪客栈啊。四娘说要推荐几个店给大家。 这家店呢是首选啊，它呢是著名影视明星李冰冰、任泉、黄晓明、何炅、黄渤、井柏然投资的一家火锅餐饮连锁店。 等会儿。是一人投资的还是多家？ 他们多人投资了一家。 哦， 对，但是这个是连锁的嘛，在北京已经有好几家了。他们这叫热辣一号，大家应该也都听说过。他这个店呢是独具魅力的正宗四川麻辣牛油火锅底料，口感麻辣鲜香，采用的是传统配方结合现代工艺自创而成的一次性用油健康火锅。他们家的招牌菜呢有这个美蛙鱼头，还有这个热辣特色毛肚，他们说下锅15秒就可以食用了，脆脆的特别有嚼劲儿。而且啊，之前我只知道这个店呢是在那个三里啊那边有一些，但是说在咱们这个大兴房山好像说最近也开了一家，叫是在这个汇聚购物中心，在西红门店那个地方，开了一家叫热辣一号。他们家呢，如果你想吃的话，可以从美团上订券啊，有那种代金券的，98块钱带100块钱，其实就差2块钱。但是如果说你想请人吃饭，然后想去个有场面的地方，而且还特别辣特别正宗的话，可以不妨去尝一尝这个热辣一号，在汇聚购物中心西红门店，3楼。 好，四娘推荐这个是火锅店， 对， 我来推荐一个串串香。 好， 这家店呢叫那味道串串香，位于中央万科长阳半岛店，在大众点评上有4星半的评价，也是蛮高的了。特色菜呢也有很多呀，像这个黑椒鸡肉、麻辣排骨、猪脑、鲜毛肚、小酥肉、泡椒牛肉，然后手切羊肉等等等等的吧， 各种肉 都是值得推荐的，说是特别好吃。而且呢网友给的图片也是一看就色香味俱全。我的天哪， 一会儿我得去吃，我得去尝尝去。 嗯，就是其实你看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吃火锅一定是很热的， 对， 而且说像我这种懒人可能一般不太爱出门吃火锅，那这样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在家里自己去在网上订一些菜，或去菜市场买点菜。那么这个时候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我们这个 调料， 底料， 底料， 对，底料，对。刚才蘸料我跟调查已经分享过，那么现在呢，我跟大家分享几个比较热门的这个火锅底 料，底 料，对，像第一个叫麻辣空间，就我们可以在网上都可以查得到的啊。他说第一次吃麻辣空间啊，绝对被惊艳到。某宝大概15到16块钱一包，秒杀了其他的火锅底料。外地人吃了麻辣空间啊，绝对不会再买海底捞了。这个第二个呢是叫桥头，重庆人呢都觉得这个味儿很对，安利给好多人，没有人说不喜欢这个桥头的。它这个火锅底料加花椒再炒一下，简直是人间美味。第三个啊就比较出名了，叫大红袍。 哦，这个都 非常的好吃。对对对，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叫重庆德庄大火锅。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在寝室搞火锅都是买的这种调料，特别便宜，而且味道还特别好。 好，那么如果懒的话可以在家自己来做火锅吃。 对， 其实啊我个人特别喜欢那种夏天外面很热，然后进到一个火锅店，空调开得很凉，然后吃得满身大汗，然后出去也特别爽。但是冬天感受不到的。 但其实你想呗，在家里吹着空调吃着火锅 也是一种享受哈。好啊，这里闲头客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该 打 门了。对，刚才一位听众点了一首《春光乍泄》，送给他远方当兵的朋友。 对， 你叫什么名字啊？我看不太懂，一串字母加符号。好，把这一首张国荣演唱的《春光乍泄》来送给你远方当兵的朋友来听，也送给你来听。客栈关门了，我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拜拜。 你以目光感受浪漫宁静宇宙，从不及两手轻轻满身漫游，再见日光之后欲望熔断以后，那表情会否同样温柔，以恋情迷结而流逝，难耐这夜春光浪费，难道你可遮掩着身体分享一切，越是期待越是美丽，来让这夜春光代替，难道要等青春全枯萎？